第32集， 兄弟相认的场面确实十分感人啊！我跟巫前禅也抱在一起，默默感动了一小会儿。但很快，我辅导员的电话打破了这感人的场景，他的语气十分严肃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杀人放火了。 明姐，你明天上午直接来找我。 好，明早8点，不见不散。我当然知道他找我是为了什么。不过是看见了那轻薄马赛克的视频，怕我污了学校的脸面，又或者准备借着帮我压事儿的理由敲我一笔。我当然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我大一那年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他就收了2000，所以今年一开学，奖学金一到手，我就立刻租房子，等他找我要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我花没了。前些日子王宇死了，他的父母来学校闹，他也找了我，借着谈话的理由暗示我给他点钱，他就不告诉王宇的父母。他生前跟我曾经是好朋友，我没有给，因为我问心无愧。再一个，我跟王宇也不算是朋友，如果一定说我们有什么关系，那我们应该是仇人。这次他给我打电话，严肃中带着点得意洋洋，他那意思就是说，看吧，你又栽在我手里了，还不准备好礼来我办公室。但我并不准备满足他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问心无愧。巫贤禅从身后抱着我问道， 老婆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 没有，谁能欺负我？ 老婆露出一副很可怜没人做主的表情了。明天我跟你一起去。 喂，你偷听我讲电话？ 当然没有，是我的耳朵他们自己听见的。 猫的听觉灵敏是人类的3倍以上，能听见我手机里的声音也不奇怪。毕竟那时候在酒店里，我念叨把猫猫的那里变小它都听见了，这就更别说这距离听我讲电话了。我被它的耳朵吸引，伸手去捏，暂时忘记了烦恼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问我， 老婆，你怎么才能证明你的清白呢？需要老公帮忙吗？ 我无需自证，我是清白的，不需要，我能搞定的。你别乱摸，睡觉。在第二天一早，我自己坐地铁去上学。一天过去了，那视频热度不减，地铁上仍有年轻的人在盯着我瞧，更有甚者已经露出了明显厌恶的表情。我自顾自地戴上了耳机，到站的时候我下了车，顺便捡起地铁上不知什么人扔下的一团纸，扔进了垃圾桶。到了学校，我的辅导员果然已经等在那里了，和他在一起坐着的还有我从未见过的校长跟教导主任，一共3个人，表情严肃地看着我。校长是个中年秃顶男人，他指了个座位示意我：“ 明镜是吧？坐。学校找你没有什么别的意思，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，还你一个清白，也压制一下社会舆论。毕竟现在外面说什么的都有，已经有人骂到学校的账号下面了。” 哎，对对对，放松啊，别害怕啊，说吧，老师给你做主。 你问吧。我对这个教导主任印象不错，他曾经在操场上遇见了一个来了月经弄脏裤子上体育课的小姑娘，他用自己的西服外套围着小姑娘的腰护送她回到了宿舍，而后又把西装穿在身上，没有一点嫌弃的意思。 你看啊，这个视频里确实是你，对不对？ 是，这是我昨天试讲课的一个学生，昨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 那么你们当时在做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镜头呢？ 当时我们在试讲，2点的时候他的闹钟响了，他去关闹钟，并且拿了个书包回来，从里面掏出一盒避孕套并试图吞食。我制止了他，并从他口中掏出这个避孕套。你们看到这段视频是经过倒放并且剪辑过的。 教导主任的眉头皱了皱，又看了一篇视频。 老师是相信你的，但你如何证明这视频是盗放的呢？我们如何堵住悠悠众口呢？ 我也拿出了手机，第一次仔细看这视频。传播的次数多了，视频有些模糊。我想了想，点开了一个视频平台，在上面输入关键字搜索了首发。果然，这会儿视频清晰了不少，只是马马虎虎打了个马赛克，就迫不及待地发了上来。我调了倍速，慢慢地看了这几秒钟的视频。您说，时光可以倒流吗？ 当然不能。 教导主任虽然不知道我在笑些什么，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，但他还是回答了我看似愚蠢的问题啊。我把视频放大，左上角有一道弧线，我指给他看。您看这里，应当是一块表。他凑近了看，果然是看到了一根指针。您仔细看看。我点了播放，放大到那指针那里。没有了我跟何元君在画面之中碍手碍脚，满屏幕都是这小半个钟表。放慢了速度，那秒针在一格一格的倒退。我想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大学生，不会什么时光倒流的魔法。你说对吗？ 好孩子，老师为你骄傲啊，你的反应很迅速，不然他极有可能就把这东西咽下去了。 谢谢老师，那我就先走了，给学校添麻烦了。 不麻烦，自己孩子挨了欺负算什么麻烦呢？ 自始至终我都没看我的辅导员一眼，想来他也没想到我确实是被冤枉的。在他心里啊，我是一个性格怪异孤僻的人，我这样的人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随后学校发出了公告，证明我是无辜的，又动员了几个知名校友转发了一下。学校发了公告之后的五分钟，长生集团官方微博转发了我们学校的微博，并写着请相信长生的副董。这下这就别说学校蒙圈了，就连我都要蒙圈了。妈的，不至于吧，我们只要了一个小公司，这怎么就混成了副董了？在晚上的时候我回家，恶意的目光果然变少了。我毫无负担地坐着地铁回家，恍然想起巫贤禅好像说过要买车接我上下学来着，怎么还没履行承诺呢？到了家中，我先去喂猫，还没走到车库就已经听到了里面的交谈声。我在外面听了听，是何元君跟何元道在一边撸猫一边聊天，偶尔夹杂着两声嗲嗲的猫叫。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人是新来的铲屎官，对他还挺热情的。我耸了耸肩，不去打扰他们，而是转身回到了家里。我心情贼好，想玩点不一样的。趁着何元君他们没在，跟巫贤禅那个一下，重温激情岁月。我敲响了门。您好，请问您需要特殊服务吗？ 您好。 巫贤禅打开了门，十分配合地说道。 你们都有什么服务？ 我们有清纯男大学生全身按摩服务，加钱可享受鸳鸯浴，您意向如何？我努力推销着自己。 啊，可是我已经有清纯男大学生了，我老婆就是清纯男大学生，你们有没有那种淫荡男大学生啊？最好能穿女仆装的那种，服装我可以自己带，我加钱，可以吗？ 你妈的，你玩的还挺花花。我看了他一眼，尽职尽责地说道。当然可以，您准备加多少钱？ 加一辆车，行不行？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车钥匙给我看，我为我们的心有灵犀感到快乐。 于是我揽住了他的脖子，掐着嗓子说道，当然可以啦，快把衣服拿出来吧，一会儿你老婆放学了怎么办呢？然后他就抱着我进屋了。